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就不要提他的姓了哈，不要提。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什么说欢迎回来，因为刚才这个圆圆把咱们今天节目的一个秘密给抖出来了，咱们今天有一位重量级的访问嘉宾，但是别人要求匿名，所以说我刚才咱们商量了一下，为了保护咱们今天非常神秘的这位人物哈，他是未来中国冲击诺贝尔奖非常有力的这个一万人当中的重要艺人， 一位女博士， 一位女博士。我不知道为了保护她是因为人家是诺贝尔奖的这个未来候选得主，还是因为是女博士所以才需要特别的保护。 哎，反复强调说不要透露他的任何的个人消息。 那我可以说她是女博士吗？ 这个你一听声音知道是女 博士。是个工科的女博士。 好，这个女博士哈，女博士世界迟早是女博士的。我其实看到这条新闻说人民日报发出的消息，在咱们有千人计划之后呢，又开始有万人计划。那万人计划的第一档次的人才就是中国用来培养以后冲击诺贝尔奖的。当然诺贝尔有非常多的奖项哈，比如说有这个和平奖，有文学奖，有这个经济学奖。到底你说这一万人到底谁啊冲哪一个奖，这个不能够像奥运会这样你说你练举重我练跳水这样来练。那但是呢给大家一个概念，说咱们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一个人才的梯队哈，这个向诺贝尔奖不断的发起冲击。自我们这个获得过之前获得过奖项之外，现在呢以后要能够有一万人获得更多的这个奖项，这条新闻到底靠不靠谱？这个在网络上呢，通常你可以想象得到通常的反应，只要是涉及到冲击诺贝尔奖，只要涉及到是这样这个举国之力这个大圈地好大捞人好这样的这个活动，网友们通常都不太买账。 其实这个计划哈，仔细看呢它没有这么简单。就目前可能也是为了宣传博眼球，我们只是选择诺贝尔奖大家最为熟悉的这样一个字眼来提供大家的这个引起大家的兴趣。你看他的计划呢其实有三个层次，一共有七类的人才，就不仅仅是科学方面。第一个层次呢就100个人，是这里面有诺贝尔了，为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 杰出 人才。第二种呢是8000名，这个是什么人呢？就是国家科技和产业发展急需紧缺的领军人才，包括了科技创新、科技创业，还有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名师和百千万工程的领军人才。第三个批次呢，就是2000名为35岁以下的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拔尖人才，这就是培养年轻人了。 这是一个枣弧形的状态，就是最尖上有一个尖儿是100名。最下面有2000名，然后中间就有突然膨胀成8000名。 哎，从数字上看，这个应该是一个正态分布，或者说看上去非常健康的一个图形。 这说明 中 间人才 骨干力量这个最多。我觉得这个说实话，要没有诺贝尔这三个字的话，这个计划看上去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方案。其实这个我以前你说做项目经理，老板说给你个任务啊，做一个年度计划，我也会朝这个方向去做。当然，我相信这个计划之所以吸引大家眼球，就是因为在第一梯队的这100名人才当中，他是有这么一个描述，为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我相信诺贝尔奖这不是一个实质，不是说这100个人真的就是全部都朝诺贝尔去了。这个他的意思是说，哎，他们这个级别是诺贝尔级的，但是他不一定都是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的。那但是因为诺贝尔这个大家这个情节啊一直都是纠结在这儿，所以说看到这个字呢就比较容易激发大家的讨论。 这个我相信很多很多年以前北大曾经有一个叫大师班的 啊， 文史哲大师班， 我听说过这个班， 真有大师， 出过不少厉害的学生。 然后这个学生进去以后，因为本科进去一般你要么学中文要么学历史要么学哲学嘛，但独有这个大师班的人，他是这三个学科的老师的课都给他们上课的。他们涉猎的还是比较广泛的， 好像是一个作家基地的一个性质是吗？ 哎，不是，就是有他是特别招了 有一届还是两届的学生全部都是大师班、 嗯、所以后来有大师吗？ 大师现在你想他们应该比我还要小的年龄啊，他现在还比较嫩，是正在 成长中的大师，可能在25年、30年之后， 大师养成中。 对对对、啊、 咱们今天是有这个访问到在这个梯队当中的人才、 嗯、在北京的一位女博士，来听听她啊这个圈里面的人听完之后什么样的反应。 咱们今天这条新闻必须艾特一下全球善待女博士女博士同盟。听到这位这个北京的女博士，她是在这个计划当中的，按照这个计划的描述的话，将来就是冲着诺贝尔去的哈。咱们来问问她有没有做好准备。 不知道是科技部还是哪些地方出台这个政策，它的意向是好的，但是它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大家感觉上它来量化这件事情，这本身这个行为第一反应就是 ridiculous， 就是这个反应。从两个方面的层次来讲，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因为我是一个基层的这样的工作者，就是国家对青年教师或者是中低层的这个青年教师，如果你了解一下，就这个扶持的力度，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欠缺的。但不是说在科研经费上，因为最近这个从科研经费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现在这个科研经费的水平甚至赶超香港了，这个我部分了解，从青年或者是中青年的这个趋势。但是就是从基本收入来讲，这个还要落实到收入来讲，这个跟国外和欧美啊还有香港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如果你仔细去调研了一些这样的事情，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来讲，我们其实科研工作者不能是用这种量化的产出来衡量的，就是说你应该是国家具有这样一部分的这个实力，然后所谓的养着这种说不好听的是有点闲，但是他是在物质条件和其他一些什么样条件有充分保证的情况下，这个我们就可能1000个很好的科研成果最后能转化成对真正对社会有贡献的，没准就出来这一个。但是我觉得欧美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是有这个认识的，所以我就是要投入这些的东西啊，投入这些的财力物力，然后我哪怕就出这一个，那我也认了。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 tenure 制啊，全都是基于这样一种 common sense 来的。但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首先它这个对，基础的科研工作者的这种支持的力度，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确是有一些浮躁，虽然我们也是有海外背景回来的这些人，但是的确是这个科研氛围和之前我们所工作的环境完全不同。读我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过程中，或者 PhD 的过程中，真的是衣食无忧，可以很专心的去做一些事情，包括这个开会啊，见识高层的这个科研工作者，甚至是很近距离的聆听这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这种报告的这种机会是非常多的。但是国内因为它可能这个资源相对匮乏，这个你基本的这个科研工作者的一些生活上的条件它保障的都不是很好，所以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灰色的路线，就是大家都很功利，那就在这个科研上的产出可能就没有那样的强，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还是觉得这个国家肯定是，它是逐渐这个扶持这个态度肯定是好的，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衡量，就是说这100个人，那你就能出这样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肯定是你这个成果好的人，国家的这个倾向的这个力度就越大一点，这个是很正常的。你可能是你觉得他有潜质更能出一些成果，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就是搞的这样一刀切，很严格的说，其他的人我就不 care 你啊，没有这样一个很融洽、很 decent、很有保障性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来讲，那真的就有可能会埋没了很多的人才，我觉得是这样。 好，主要是担心哈，这次万人计划、千人计划也好，就是我们把它的数撑死了，你全部加起来也 10100，10100， 你真算过了哈， 这不是这 也 这 么简单，18200， 也就10100，或者反应太慢了，这算数，10100个人之外呢，就是是不是别人的那个？当然，别人你可能目标就冲着进那10000人进去的，但关键就在于你的基础学科能不能因为这样一个万人计划的存在而真正有所 改善。那现在科研人员，你听刚才这位，他其实有一个留海外的背景的，后来是回到内地高校 去研究 从教了。但是讲起来是最基本的生存方面的考虑，就也许还想的没有说那么志存高远的，一定是冲着诺贝尔奖去的。就目前是仅仅的生存状态，未必都是让大家满意 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虽然高端的顶层设计哈、啊、现在是有、但是底下广大的基层的科研工作者还有一些温饱的问题没有解决。与其你说把这个钱投在诺贝尔奖上，不如来扩大一下这个给大家解决一下住房问题啊，这个工资待遇提高一些可能更实际一点。好、啊、到底这个靠不靠谱哈、啊、这个诺贝尔奖万人计划它究竟最后能不能够这个给中国再赢得诺贝尔奖哈，那这个咱们先休息会儿，回来继续讨论。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咱们今天来研究一下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再获得多几个诺贝尔奖哈。咱们今天来听到一位又是博士，今天这个博士 这是在香港的一位做科研的人员、他的学科也是计算机啊。那诺贝尔奖呢是没有 计算机奖怎么办呢？ 但是人家关注这个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也是有一段时间了、听听香港身在香港的科研人员又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反应。 我打个岔，如果是学计算机的话，你要加入要冲击诺贝尔奖的话，你要可以冲击什么方向吗？ 生物化学都可以 、 但他们计算机界别应该有等同于诺贝尔奖的 图灵奖之类的哈、 好，来听一下。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什么新消息，这个是其实是去年国家就推出这个叫万人计划。那么这个是其实是因为很多年前再往前哈，就国家推了一个叫千人计划， 是零八年的时候， 这个事情是海外比较关注的，因为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国的。那么后期还有千人青年计划，是吸引那个青年人才的。那么对国内自己的人才呢，国家就推出这个万人计划，其实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想法，是很不错的。那么其实这个为什么他最近这几天那么炒的那么热，也是因为媒体把他那个字眼啊，他那个今年推出来的时候是放了一个诺贝尔的这个字眼，然后就把它放大了。那么其实这个原意跟这个诺贝尔是没什么关系的啊。它这个万人计划呢分几个层次，那么最高层呢就是说有100个这种非常杰出的人才， 对， 那么并不仅仅是考虑说诺贝尔这个，那么诺贝尔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说它的目的还是为了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不光是科学领域，还有人文领域、社科领域、哲学领域，很多领域，那么诺贝尔可能是针对那个科学领域的那么一个形容词，就是希望这些人才做出的贡献呢可以达到那个诺贝尔奖的那个级别，并没有说一定要真的去拿这个诺贝尔。对，拿诺贝尔是一个就说是一个有点本末倒置了吧，它目的是培养人才，那么人才做出贡献了，那过了很多年后如果得到大家认可，那么有机会得到诺贝尔奖当然最好了，那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也没有什么关系。 现在这个计划出来哈，一方面就是说被媒体热炒，就关于诺贝尔奖它有这个字眼，它讲的第一个层级100个人嘛，那接下来就是经费的支持，就是说能够申请上的就是国家在钱上面应该是不用愁，但是一旦涉及到钱呢有另外一种担心，你就怎么样去保证它是公平透明的，因为确实在科研界我们也听说是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太公平啊，或者说有些学术腐败暗箱操作的问题，那这方面你们有跟大家一样的担忧吗？或者说你在海外的视角会不一样？ 国家项目就是国家对科研经费哈，以前国内最多的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那么其实它每年呢，像去年吧，2012年国家就赞助了大概得有8万多项，每项大概也有将近100万左右。这额度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万人计划，它这个经费方面，其实10年才1万个人，每个人大概100万。其实跟国家每年的投入来讲是很小的，那么它区别就是那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需要申请、需要去竞争、需要去审核，有很多很多的程序。那么它这个 可能这个万人计划就相当于一个捷径吧。 嗯， 就是说如果那个人才被认可了评上了，那么他不需要去走这个申请项目的这个途径。那么在经费的管理上当然有很多问题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包括国家其他的经费的管理啊，那么还是需要一些改进的。 嗯，我听过哈，科学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应该是也是做基础研究的人说，他说做基础科学研究呢要去美国或者去香港，因为环境比较单纯，学风也比较好。但是应用型的呢，你要待在国内，就是投入非常大，经费非常多。我想问问您的一个经历哈，就您的经历方面能不能印证这样一种说法，或者说这个说法不太准确？ 其实就是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国内的科研人员的待遇跟海外科研人员的待遇有很大的差距。 嗯， 包括这个博士生研究生的待遇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国内的博士生研究生一个月的收入非常少，那么他们为了生存， 差不多是多少钱呢？您的印象？ 国内啊，国内我觉得他们是没有工资的，只有补贴， 就是老板给钱，看老板经费。 老板给不钱，那是看那个他的那个团队有没有经费。而且国家的自然科学基金里面是不允许拿那个经费去发工资的。但是在国外，包括香港，香港的科研经费呢，它的经费只能除了买设备以外，就只能给这个研究生或者这种研究助理发工资。所以这是很大的区别。那么，所以国内很多非常出色的学生，他大学读完了以后，他为什么要出国？因为在国外读研究生，你一个月的收入比在国内工作还要多。那么留在国内从事科研工作呢是很辛苦的，那么生活是一个生存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国家将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人才外流，为什么外流呢？就是还是这个国内的待遇非常低。 是 啊，博士生研究生基本上没有待遇，他只够自己。 明白， 基本的生存只够吃饱肚子而已。 接下来哈，我想听听就是大家对于拿那种所谓上世界最尖端的顶尖的科学界的那些心态怎么样去看，就看到现在的一些拿奖的一些大的科学家们，他们也许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去拿奖，而是纯粹的所谓一种好奇心驱使他们做那种也许是没有目的的探索和研究。那你想现在这个千人计划是好的，但是它确实是有诺贝尔这样一个字眼，会不会给大家造成一种压力，说哦，这一百个人或者几百个人是入选这样一个计划， 你 就要奔着这个目标去做了。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它这个字眼是到底是哪出来的哈，是说人家记者写出来的，还是说国家那个他新闻对外的这个宣传上面自己突然好奇心或者怎么样就加上一个人为的加上那么一个字眼。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国家的本意，肯定不是的。那么他肯定会对那个入选的那个一百个杰出人才啊，肯定会有一点压力。人家期望他诺贝尔，但这个不是自己能控制，因为这个评选的一个奖只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有一点这个虚荣，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推动力啊，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他其实他那个一百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是属于诺贝尔的那个。跟他相关的，那还有人文学科啊，还有这个哲学呀、很多其实是跟这个是分开的嘛。 哎，这个楚博士说的非常的实在。他这个在所有的学科里面不是每一个都可以拿得到诺贝尔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诺贝尔这个东西呢是的确是记者拿来做噱头来炒作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诺贝尔是不是就是你应该是不是应该拿奖作为你这个培养人才的一个，这不像培养奥运会吗？你说我为了为国争光，我觉得他应该是为了国家国力发展，这个科学技术水平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它最重要的应该是你怎么样能够提高这个科学技术水平，然后改变成这个我们国家的一个国力， 但是 而不是说为了得到一个所谓的奖项。 但是你怎么说嘛，这个作为你行政的这个程序上来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指标的嘛。那你指标很难形容一个虚的，你说啊国力提升，你怎么样体现国力提升？ 那你为什么我那天我看说中国现在也是有钱了他应该拿出比诺贝尔奖多一倍甚至十倍的奖金来然后面向全世界来这个评选，也评选一个奖。你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话，你也可以，这对整个全世界全人类的这个科学发展也是一种刺激，一种帮助吧。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我觉得如果要光从这个指 标的意义上来说，咱们全且认为这个万人计划是一个冲击诺贝尔的计划的话，把万人计划的这个资金全部 抽出来做中国的这个奖，科学奖， 或者说这个把中国的这个评选人士输送到诺贝尔的评奖委员会里去，咱们就直接把这些事儿搞定。 我觉得那个你又想歪了。我的意思是说，就抛开什么和平奖、什么文学奖、什么经济学奖这些主就是主观性比较强的奖，我们不算。就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什么生物啊、物理啊、化学，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如果你能够在中国建立起就是这种比较高的这种客观有客观标准的评奖的这个奖项的话，那自然很多这个顶尖的科学家也会到你这边来。 这个大家一直说中国人这个诺贝尔奖情节啊，已经不止一次有人提到说，哎，这个奖你看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包括其实是一个确实啊比较西方主导的这么一个科学奖项啊，经常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这个追着诺贝尔屁股跑的稀罕吗？但是哈，这个不得不说，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这个中国的这个水平跟这个先进的这个水平差距还是很大。你对于国内的这个学者来说，你有的时候不得不朝这个西方来看。 我今年专门去翻了一下，就是诺贝尔奖，就今年的一些获奖人和这个成果，你发现除了文学奖，你还基本上能够可以找人家作品来看嘛？ 你还可以插得上嘴， 摸得到边儿。 另外你无法评论 了，其他的我就无法评论。可是呢，你会发现中国媒体报的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你本来就跟你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但是他非得找到中国的中国元素。怎么说呢，就是中科大女婿拿下哪个奖记得吗？中科大的女婿，不是医学奖、 医学奖、 医学奖。他就报道呢说，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叫做托马斯·祖德霍夫，就获得了这个诺贝尔的生理医学奖。连他的妻子是中科大的中国人，叫陈露，也成了明星。 与有荣焉啊。 还有就专门去挖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呢，还是北大的兼职教授。你看北大兼职教授， 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的。 好，然后呢，这个记者就这么写，他说北大定量生物学中心主任汤超从记者来电当中呢听到这位兼职教授叫做莱维特嘛，获奖消息呢是又惊又喜。他表示呢向他祝贺，即使不得奖，今后也还会邀请他再来北大。那当然，你下次来北大， 你就 更好宣 传了，你就是 诺奖得主了。 这让我想起来，那个张艺谋那时候拍《十三钗》的时候，签了几个那个演员，正好之后他最后变成那个就是那个蝙蝠侠的那个扮演者。对，然后当时那个，因为他是在他之前先签下这个人的，所以这个张艺谋还是我这回赚了。 这个是大家拼命在这个金矿上掘金啊，这个感觉是。 你说这个诺奖情节哈，中国人确实有，不光是报道上面，你就包括现在所谓的从报道这次这个万人计划当中的一些方向也能够秀出来。但是你说到科学，我确实咱也不是学理科的，你即使学理科，你不是那一块的，你可能也不大看得懂。 是， 我就想起来咱们去年访问过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叫张守胜。 是， 他呢是获得一个狄拉克奖，那个是在欧洲物理学界也是相当于最高奖项了。他就讲，他说其实你看现在的国内的一个科研的程序它是乱的，怎么个乱法呢？他说科学家你应该是追求自己这个纯粹的是一种艺术，它是有美感在里面的。他说他非常敬佩的哪几个科学家，一个是狄拉克，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杨振宁。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以前他们做物理试验哈，你就是先做试验，然后在偶然的发现当中呢，你能找到这个试验结果，再用理论的这个来上升，用这样的上升的高度去理解。但是这几位科学家呢就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他说我们就纯粹的去追求这个最美的数学框架和它的结构。他说你在这样一种纯粹的追求之下，大自然一定会用到这样美妙的数学结构。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么样去形容他所做的科学工作。在我的想象当中，科学不就是跟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吗？ 哎， 科学 没有，爱因斯坦那个最著名的那个公式就是呈现了一种美感。 对，但是你说这种美感只能是他在深入研究当中的人他才能够体会到。但是他讲的当时那样一种观点给我一种还是很清新的感觉。我说我以前就没有听到过科学家在我面前就这么讲述跟艺术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是因为如果科学家跟你讲他的研究成果的话，他估计多半也听不懂，所以只能讲一些你能够理解。 他就跟我讲历史，他说你说你比较中西的这个历史上来看哈，你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他冲着也是怎么样去用的，也不是说去思考自然中它蕴含自然的这个奥秘。他说但是呢，你说要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是诺贝尔啊， 它就是定了一个标准，它这个标准也不是让你用，就是最最基础的科学， 嗯， 最最基础也是大自然最最基本这样一种美感， 嗯， 你只有转变那样的意识，不是说你跟着西方后面屁股走， 嗯， 人家已经定了这个方向，好，中国人跟着他们做，于是呢国家就给钱，你就批项目，就立了项目之后呢， 嗯， 你在中国的科研人去申请，这个时候才有基金。它不是的，你应该尊重科学家原始的这样一种好奇心和驱动力， 嗯， 就所谓那种最最纯粹的梦想，但是我听的就似懂非懂，求知欲， 嗯， 他你要发挥尊重他们本身的这样一种好奇心和原创力， 嗯， 这才是最根本的，你要创新。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听上去非常美好，啊， 美， 但是这个事儿你得有一个操作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从我个人的一个意见，我觉得像这样的万人计划，它不是在于万人计划本身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万人太少了， 嗯， 应该叫十万人百万人乃至千万人计划，这才比较靠谱。这个是其实咱们今天非常棘手的问题是在这个领域上投入不够， 嗯， 十万人，你说这个按比例来说哈，我能够想到的一个这个对比的，你像比如说世界杯的这个世界足球队的这个排名， 嗯， 荷兰现在排名第五， 嗯， 荷兰全国人口1500万人， 嗯， 但是他的注册足球运动员的人数是120万，基本上每10个荷兰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注册的足球队的 队，所以你应该说以这个比例来说，中国这 他这样全世界只能拿到第五。 嗯， 而且不是经常能够拿世界杯冠军。 中国13亿人口应该是搞这个千万人计划。 真是，嗯，我觉得这个千万人的话，你得有千万的这个科研的这个人员才，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嗯， 所以一万人，或者说这里面再有100人来冲击诺贝尔，这个其实是人数是太少了，在我看来。而且每个人100万，大家不要觉得100万一下子拿到手觉得很大一笔钱哈， 嗯， 但是对于一个科学家，特别我相信很多科研其实他是非常需要资金支持的。 嗯， 这100万其实真的一点都不多。好，咱们先休息一会儿，三立换新闻，咱们今天关注这个跟诺贝尔奖有关的万人计划。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说到在人民日报上的这一篇报道的标题叫做中央将遴选100名具冲击诺贝尔奖潜力人才计划揭秘，好，这个一揭秘10100人，那当然了，这个事实证明其实大家平心而论的话跟诺贝尔奖呢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但是体现了一个啊21世纪最珍贵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 人 才，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是非常 对，因为像美国它也有一个国家人才战略， 嗯， 而且呢这个美国的国家人才战略跟我们不同的意思是它是面向全世界的， 啊， 它靠什么呢，它靠一种移民，就靠这个高级人才移民的方式把全世界的人都吸引过来， 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很多美国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学家， 嗯， 很多都是在外国，比如说在中国完成自己的基础教育的， 嗯， 比如说上完小学中学， 郑道、杨振宁、李远哲、高坤， 然后到了美国入了美国籍成为这个美国人以后拿到诺贝尔奖， 就是根据统计呢，从1901年开始每4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里就有一个是移民， 嗯，啊， 就等于是25%， 这个就非常厉害， 25%是移民了， 人家有办法把你吸引过来，让别的人国家给我培养这个人才，然后最后在我这儿开花， 不是花钱请你过来，是你要花钱申请移民，你要交移民局一笔钱，你能够申办到移民。 是，问题是他的有那个环境和他的现存的机制是有足够的吸引力的哈。 嗯，而且我这还查到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等于是我们这边在搞什么万人计划的时候，我们的很多宝贵的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呢，正在哗哗哗的流向美国。 是， 这个根据这个美国的这个移民政策研究院2012年一个报告呢，就是说40%的中国移民在美国从事什么呢？科学、工程、信息、管理、商业、金融行业。 是， 等于是我们这边就是美国的这个初加工原材料厂，我们加工好的高级人才哗哗哗就送过 去。要不然清华怎么是留美预备学校呢？ 嗯， 倒是关于那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就中国离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有多远？我记得那就说回张教授，张守胜教授当时问过他， 他说他自己是乐观的，他觉得二十五年到三十年吧，你看也起码得再等三十年之后，中国和美国他觉得会是诺贝尔这个获奖的大户哈。 嗯、 他说这个真的是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政策要改变现在一个环境。 嗯、 他说你不说别的一些大国，不说美国，包括俄罗斯，他的一个历史，他都是对科学。你说首先从文化和这个底蕴上来看，他说你要增强底蕴。我说这个怎么理解？他说这个底蕴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必须是纯粹的看待自然，就是你要对自然了解到有一定的深度来说，就不是目前非常功利的、 嗯、 你只是追求它科学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的效用，它不是。所以呢他就讲他自己的一个经历，我说那你的那些成长经历能给现在的后辈们一些怎么样的借鉴哦？他是家底非常的深厚，就是这个家学的非常深厚、 嗯、 他小的时候在上海长大，后来呢考上复旦呢读了大概两年就出国了，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是完成本科，后来就一直在美国了。 嗯， 他小的时候呢他说我的叔叔伯伯们他们都是学文科的， 嗯， 哲学历史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他说这个看这书给我什么样的启发呢，就是你的思维是开阔的，就是你对于科学会有一种深刻的一些理解哈。我想象的这种深刻的理解就是追求它本身的一种规律，而不是说非常功利性的去想你要奔着做项目的那样一个目标去的。 你不觉得他说的这个历史完全不具有可复制性吗？ 没错，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他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太远了。 哎， 我 就问 我说那你看现实社会上它就是浮躁、 嗯、 它就是功利的，你怎么样去改变、 嗯、 于是他讲的现实，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他也是、我现在不太记得清楚是经过千人计划还是怎么样，总之他现在是回国跟杨振宁先生在清华他们弄了一个高等研究院。 嗯， 他就非常重视本科生的培养。 嗯， 他说句实在话，清华和北大的物理系的本科生、 嗯、 绝对比哈佛斯坦福的本科生的素质要高、 嗯、 这孩子非常非常聪明、 嗯、 但是你到了研究生之后呢是完全的全面的比不上人家 下滑， 因为人家是吸引全世界的最优秀的人才去了嘛、 嗯、 但是你光光就本科生来说，他讲的斯坦福大学，他说我们也在思考，你说斯坦福的本科教育到底给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有什么样的价值所在？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时我在上本科生的一堂基础课，我教物理的，我就问他们，当时是这个世界末日，大家都在讨论嘛，当时世界末日的新闻什么的。他说，如果是你可以带一些东西去诺亚方舟，比如说你可以带一只动物，我还给你一个选择，我给你一张半张白纸，你把你想带的知识给我带走。 嗯， 哇，下面的人就开始突发奇想，就什么样的回答都有。后来我就问我说，那你怎么样去启发他们，你最后你有你自己答案吗？他说我当然有，我是我物理方面的。我就说你带着五个数字和最基本的公式去，你把这些带上诺亚方舟，你世界上所有的知识你都能推导出来。他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一个例子，大家就很有兴趣，就接下来去想听为什么这几个数字和这几个公式能够推导出来。他告诉我一个什么呢，就是你在刚入门的时候你就必须抓住这些，培养这些好苗子，启发他们的好奇心，就培养他们以后继续进行下面的追求所谓的科学等于艺术这种美感追求下去的一个动 力。那这样的话来，这个万人计划这个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了。你追求的是第一个是说你够不够资格、 嗯、 然后你这个能拿到多少钱、 嗯、 最后你能不能够有产出，这完全是一种公司流水线的那种造人方式。 哎，这个哈，我倒不觉得说现在很多人的批评说是这个计划功利性太重，我恰恰觉得它还不够功利，就是说你的这个投入其实还不够大、 嗯、你说的 他的意思，这个咱们今天 说， 哎， 你说的是投入的资本还不够大， 或者 资本规模还不够大。 这样说吧，就是说大家觉得啊，这个科研非常浮躁。我觉得这个浮躁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标准设置的有问题。其实你说大家增加科研的浮躁，大家所有的人都去争这个学术成果，这是应该是一件好事儿啊，对不对？但是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中，它的程序设置可能不是那么的规范，或者说你比如说评价的标准不是特别的好，这个造成了大家会觉得今天的这个科研界可能有一些这个浮躁的这个问题。但本身你说大家都去这个努力的在这个科研上去竞争这样的资源，或者说希望出成果，这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 我理解哈，就是按照如果就理想化的张教授这样的模式，就是首先在基础的这个阶段，你是要去启发，你要启发和这开发开导大家 培养他们的思想，然后到了可以有这个做正儿八经的有项目研究的时候，你要去尊重他的思想，发挥他的思想，让他们的思想来主导他们的研究。这是张教授的一个观点。倒是你真的说战略上面的话，我记得他当时给我举了一个国家例子，他说以色列。你别看以色列是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国家，1948年人家才建国的，但是你看他获得诺贝尔奖历史已经有8到9个完全是他们本土培养出来的，那就完全是跟他们国家战略有关吧。 但是你不要忘了，这个以色列刚刚建国的时候，很多东欧的那种顶尖的科学家立刻都移民过去 了。 我就找了一些数字， 以色列的这个很多科学家可能是美国的犹太人， 美国还有俄罗斯的，波兰的那些。 你看他们就国家，你怎么样去花钱、花技术、花这个资源去培养他们，每年的教育投入啊，就长期保持在 GDP 的7.5%左右。2002年的时候呢，以色列对这个民用的研发资金投入呢，就占到他们 GDP 的4.3%，而且这个比例呢是超过了他们这个平均的 GDP 增长2.2%的水平，是全世界第一的。就是虽然这个国家不大哈，你看它确实有着这个全世界一流的大学，而且是很多所，比如说希伯来大学，还有这个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理工大学，这些学校你在世界上排名都是响当当的，就说明这国家一重视的来的话，它还是有起步的，有这个发展的空间。 还有我觉得重视也要重视在重要的地方，比如说刚才那两位嘉宾都提到了，就是说首先不是什么研究，不是什么美感，是生存。 对啊， 钱都拿不到， 人都留不住， 吃都吃不饱，然后你这个居无定所的之后，你让他搞什么科研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你让这个整个这个科研界和教育界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本工资， 这个就 像香港这样的，他们的收入非常多。在这个前提下呢，他这个搞科研已经就是不再有像那种功利性，就是说我是为了提高我的收入，个人收入去这个搞科研的，我不需要去贿赂导师，我不需要贿赂评审人员，我完全才是凭着一个我自己对知识的好奇心追求去做研究的。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有真正的你说的那种美感呢， 不能够期待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一个追求， 人都是颜回饿肚子追求大道。 对，你这个你得有一个基本的一个物质的追求，或者说如果这件事儿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的话程度的话，你就必须要有一个基本投入的 知识。什么也别说，你看每个月给人家涨工资涨到个5-6千块钱吧，但让人家温饱问题解决。 在香港你读这个博士生，你在职还没有读完的时候，你这个每个月香港政府是给你1万2千到1万3千之间的一个，因为每年有浮动的这个数字，这个已经可以 cover 你的学费和你的这个食宿住宿费，而且还绰绰有余。 是，如果我是看到很多网友都是拿中国足球或者说中国的奥运战略这件事情来调侃这个中国的万人计划哈，我觉得真的你要是能够做到像是奥运这样的冲击奥运金牌这样的这个投入的话，以这样的政治的决心或者说资源的投入的话，我觉得说实话对科技界来说是一件好事来着。当然这当中有很多拔苗助长啊，或者说非常这个不规范的做法，但是我觉得什么都别说，你先现在大家别看这个东西有一个计划在，但是你如果有一个横向的比较的话，这个计划的规模还是非常小的一个规模。好，三立华新闻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我们来关注到今天的全媒体话题。好，今天的这个全媒体话题我们又关注到这个斯诺登。好，斯诺登在俄罗斯已经待了有一段时间了，那说是最近找到了工作，是在俄罗斯的一家著名网站，这倒没有说是在网站担任什么样的职务。好，那这个当然俄罗斯的这个工作对于斯诺登来说呢，大家会先考虑到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可靠的工作，斯诺登又是不是一个可靠的这个雇员呢？我也很想问一问这个网站的老板，好，雇斯诺登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名人效应，还是人家这个肚子里真的有那么两把刷子可以给这个网站带来什么创新的这个能力。 那上个礼拜哈，就是斯诺登又是爆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新的情报，也是让德国方面又把他给盯上了，说你不如干脆来德国给我们做个证吧。他说那可不行，我现在是答应人家俄罗斯的要求。 这个德国是北约国家，美国的盟国，你到了那边说不定把你给逮走了。 我要是符合他们俄罗斯的要求呢，是不能够随便就完全 天不能够离开俄罗斯的，否则我这个居留权就没了。所以目前说，你看斯诺登爆出的这个今天的秘密呢，又是继续在欧美的各个国家发展。 而且斯诺登的这个爆料非常有技巧，他隔三差五的一点儿一点儿给你爆出来，这导致他这个 源源不断 有这个关注度哈。我不知道这个对于他个人来说是不是也意味着工作的机会，或者说有一些收入啊之类的。所以你看最近的一些监听的丑闻，还是靠着这一个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一直活跃在新闻头条上的这个人物一点一点的爆出来，真的是我觉得 而且有杀伤力哦。 对，美国政府应该是对他感觉到非常的头痛的。 各位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吧。如果是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意见抗议。 好，把时间给燕婷。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钟明奇， 我是燕婷。 小斯会是一个靠谱的员工吗？ 小斯就是斯诺登，他在俄罗斯找到了这个工作了，而且呢，今年11月1号，小光棍节是他上班的日子。 小光棍节。 他应该不是光棍的， 应该不是。这个斯诺登在美国的女友哈，最近还有发了几张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图片，在里面摆出了各种各样的姿势，但是呢也没有任何的图片说明，有一些文字的符号，一度哈被怀疑是什么秘密的讯号。那当然了，小斯现在人在俄罗斯，他女朋友也没有办法到俄罗斯，两个人是现在发展长距离的这个感情。 比他更值钱的是这个小斯的照片，他在俄罗斯的这些照片呢，据说是10万卢布。差不多是1943英镑的价格出售啊！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终于可以看到他不是穿着同样一件衬衫的其他照片。 真是，这个小斯之前着装风格延续了一贯的这个宅男风格哈。 好，所以他这一次到 香港的刘先生 网络上面，这个俄罗斯的相当于 Facebook 这样的一个网络去工作的话，这个员工你觉得值得信任吗？ 好，香港的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 啊，刘先生，您要是老板的话，会聘请斯诺登吗？ 我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应该不太会聘请他。 为 什么？ 因为公司嘛，如果我是个老板的话，或者从公司的角度出发，对这种嘴巴不太严实的员工，可能是不太会喜欢的。因为每个公司可能都有一些自己比较核心的呀，或者是一些不可与外人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不太会。如果我是老板，我应该不太会。希望 觉得可能不太可靠，之前泄过密，难保到这里来又泄密。 对对对，不靠谱，这样不太靠谱。 好，这个恐怕刘先生的意见代表很多老板的这个心态。 而且他逃到的是俄罗斯啊，是不是会成为这个无间道呢？也很难说的。 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我那个什么，我觉得这个斯诺登找的工作呢也很正常。如果他要到了咱们中国呢，肯定可以去《环球时报》工作，是吧？ 《环球时报》开专栏吗？开专栏吗？ 啊，对啊，那又影响国内那些民族主义，不是那些火车上看《环球时报》的，不更来劲吗？另外呢，咱可以利用他窃听，帮着中科院的全球找那个诺贝尔人才，是吧？是吧？ 对。 完了，我觉得咱们老百姓有时候不太了解国际，是吧？但是一说起腐败国内事儿，门清。人家昨天一位大妈还称赞呢，说普京收留斯洛登，真棒。其实呢，中这意思就是说中国为什么不收留？那言外之意是这个啊。但我就说什么，中美贸易啊，4000多亿美元，还不包括香港转口，俄美才几百亿。所以我们没必要得罪人家美国，是吧？犯不着得罪大客户。而且斯诺登是麻烦制造者，过这俄罗斯这两年跟美国斗，没人家比较务实，没准两国就关系就好了。到时候斯诺登，我真为斯诺登当担心。当年你忘了，咱们劫持飞机那个去从南朝鲜去台湾的卓长仁，是吧？跑到台湾被封为反共意识，好，台湾人倍儿高兴。后来怎么样？这小子绑架人质，完了给判了刑，让台湾有关部门臊不大了眼的。 所以我就是学思路，咱们就是一个来，这不是吧？他要去德国吧，又给德国俄国政府找麻烦了。 嗯， 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这次做的挺牛的，真棒。 好， 谢 谢赵先生，就觉得就根本不应该要他。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于先生，您觉得这个斯诺登在俄罗斯的这份工作，您看好吗？ 嗯，我的看法是几种，也许斯诺登也许是双料间谍，也许真的可能没有退路了。是什么角色，只有斯诺登自己最清楚。更有可能是美国释放的烟雾弹。为什么要揭美国人自己的丑，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应和难堪？只有这样才能让敌人相信，就像周瑜打黄盖一样，打得越狠，计谋越可能得逞。但是俄罗斯的统帅部也不是傻子，是敌是友，肯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来监视和衡量，不可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轻易的相信斯诺登。 嗯， 现在俄罗斯敢把斯诺登聘请在自己的一家网络公司工作，不可能是让其发挥特长，肯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斗智斗谋，这盘棋究竟是谁主沉浮，就要看谁的谋略高人一筹吧。 嗯， 美国有些盟友是不是在配合美国在唱双簧？世界何去何从？这也许是整个世界战略格局的重要转折点。 哎， 我们中国应该多思考、多观察，看得清、看得远，千万不要把自己当作旁观者。有时可以装傻，但是千万不能真的犯傻。 好 的，我 说完了。谢 谢 于先 生， 说的 好像电视剧的结尾。 这个棋到底谁能够棋高一招，很重要的这个棋在哪家下也非常重要哈。这个李小姐，北京的朋友，李小姐您好。 哎，您好。 哎，您怎么看这个小斯在俄罗斯上班了？ 嗯，我觉得他肯定还是有这个双重间谍的身份在身上。 双重间谍，您还是觉得相信无间道在上演？ 我觉得他既然是在那个社交网络这种类型的这个单位上班，他为什么不去一个别的就是其他类型企业上班？ 哎，这个是社交网络的这个老板力邀他的。 嗯，也许这个工资开的比较高， 就是邀请他的，不是他自己找上门的。 我觉得这有可能是俄罗斯方面就是说可能也是人家下套也会这样，而且他就是在。他那个语言学的那么快，然后我觉得他也是有目的的。 嗯，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更好的融入这社会，然后那个发现一些机会，然后能更多的收集一些资料。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有这特点，然后俄罗斯这边就也下套说那我就不邀请你到一个有丰富信息的这么一个单位来上班，然后看看你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公司可能也会对他也有一个像监视类似这样一个，就是监视他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嗯，就是俄罗斯不会完全信任他。 好，谢谢李小姐。李小姐觉得这个 会报效美国， 这个还是有一点担忧，所以说这个上班的时候估计经常有同事在看着他 或者就十几个摄像头在看着他是怎么泄密的啊。那但是普京这个之前在接受记者的采访的时候就说斯诺登呢在俄罗斯是可以感到安全的，但是呢他个人觉得斯诺登是一个怪人。 这个恐怕可以用来形容非常多的这个工科码农这个程序员朋友们，可以就是经常我觉得斯诺登是一个挺典型的一个程序员，他在这个公共场合的这个讲话都不是特别善于言辞哈，但是内心相信有一个非常丰富的情感世界， 脑子可能很好使。 对，这聪明是绝对的。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再会， 拜拜。 真的快要睡着，谁能够给我帮忙，我一定用力的拥抱他。嘿，再给我一点时间，如 爱拯救我在悬崖旁边。七天七天七天，再给我七天。如果真的要改变，那么再给我七天。